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哎，青春归位，铿锵前行。不知道我旁边这一位哈、刚才有没有缓过神来，在0:01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 对，因为我脑海当中还盘旋着你那天现场唱到的歌，呼呼呼呼。 我唱的因为是潇洒走一回 啊，对对对，我们希望各位在潇洒走一回啊，在往高峰路上的朋友们跟着音乐的节奏啊，我找点感觉，因为今天其实是星期一，可是却过出了周二的这个样子，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了，在十一到来之前的时候，我们有连续5天的工作，所以今天在5天当中真的很像星期二， 对，离国庆假期又近了一天。 女孩笑一笑好温柔， 感觉我是站在那个迪士高那个就是舞厅门口的孩子， 感觉你跟着马赛克唱了一段这个配唱啊，挺像的。 好了，哎，这个第一首歌《阳光迪士高》来自马赛克乐队，我们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今天呢，不如就我们周二的复古派对的感觉，好不好？ 嗯，所以我们既然说了嘛，虽然工作日今天属于星期一，但是因为周日大家已经开始上班忙碌了，今天就很像是星期二， 对， 所以我们把复古派对。是多带来一天呢，还是提前带来一天？ 不，应该是延后了好几天，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六刚刚做了一场复古落日复古音乐派对。 哎呀，你看我这个记性哈， 都忘了是吧？ 没有，你刚刚提醒我了，现场还唱歌了呢。 可不是吗？这个二姐，哎呀，天哪，潇洒走一回啊！这个现场现唱一首啊，吓走了不少人。 对，大家是赶紧走吧，不要在这个地方停留了。 唱得不错，就你那天现场真的是惊到我了。因为以前我就很久没有听你现场的 live 了，对，那天你一唱吧，我就觉得真的特别好， 我觉得还是要 真诚心的夸一夸你， 谢谢谢谢，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现场的音响的老师， 是的是的， 调音调得非常好， 对， 大家在听到这个 DJ Demon 打碟之后，然后听到我们唱一些现场的 live， 不管是偏爵士的还是偏复古的，都觉得还 没什么违和感， 对，就让我找到一点在夜市啊，不对，在演唱会的感觉。 哎，我就知道有坑等着我啊。 好了，这个国庆的假期，今天是戴毅和白洁带来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们共迎假期。因为距离国庆节已经很近了， 嗯， 节日的氛围也越来越浓了。 哎，是的，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哈。如果你路过长安街的话，天安门门前啊，天安门广场门前18米高的祝福祖国的大花篮已经出现了。 嗯， 而且呢，长安街沿线有10组造型各异的主题花坛，也都纷纷亮相，所以提前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去打卡，去那里拍照留念。 另外，从昨天开始，2021北京798国这个艺术节呢，也是在798的艺术区开幕了啊，为期一个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多元化的艺术的色彩哈。 嗯， 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今天晚上也注意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应该已经有推送，包括我们娱乐总王牌的推送，回顾一下我们的落日的复古派对。 对，这个复古派对真的要好好的回顾一下，因为我们即便是，因为时间的缘故，也是因为人数的要求，我们邀请了一小部分朋友去，但是更多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看到我们现场的精彩的画面。 比如说，现场我们的歌手刘可夫啊，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戴毅就忍不住拿着麦冲了上去啊。 是他召唤我，他说：“你来，你来，一起合唱。” 他是让你给他点掌声吧？ 哦，那是我会错意了。 没有，合唱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傍晚来回顾这首歌《爱的奉献》。 我们都在爱心中孕育生长，再把爱的芬芳散播到我四方。我们要在爱心中大声的歌唱，再把爱的幸福带进每个人的身上。 最王牌， 无私的奉献。 还原一下我们那天的现场啊，很开心。对，就是大家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像回到了小时候。 嗯，一个是想到了当年去看正大综艺，另外呢也是觉得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唱歌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最自然且放松的。 对，想到回家要吃晚餐看电视的日子啊，祝你们下班快乐。 我们都 好提问， 嗯， 哎，回答呢？ 怎么了？提问什么呀？我都不知道。 我提问，刚刚我唱的爱是 love， 爱是 amour，love 是英语哈、amour 是法语。请问爱是 rock， 这个 rock 是哪个语言？ 啊，他是一个人啊，叫 rock。 Rock and you， 我提醒你一下哈，萨瓦迪卡。 不知道。好了，知道了，知道了。 等到这个能出去玩的时候，好好带你去感受一下。 我三碗冬阴功汤，我就 就爱上泰餐了。也是， 我说喂到你嘴里也是不合适啊。到晚餐时间，咱不刺激大家啊。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也算是临时给老白加了一点点料。 好，哎，好听好听。但是我们现场版的那个也非常非常的有趣味，因为大家现场都在一起唱，感觉会很好。希望下次有这样的互动或者是有这样的聚会，大家一定要来啊。 对，一定要邀请大家更多的朋友，因为我们发现那天现场，哎呀，应该给更多朋友机会就好了，因为那片草坪真的很宽阔。 是， 而且那天天气老天爷特别的赏光。 就是啊，没关系，咱们不还有下一回吗？ 对 不对？就等着下次再见喽。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老白。 哎，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那个，咱们测评歌了啊。今天的这个国庆三部曲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昨天呢发了一首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叫《如愿》啊。我们昨天就给大家留作业了，说哎，你们要听一下，今天我们要测评这首歌。 我已经看到好多就是小群里面有人在转发这首歌，一个是因为。看到 MV， 另外一个可以看到就是这首歌包括这部电影的一些片段，所以这首歌传播的非常快。 对，这首歌是由唐田作词，唐田啊，还有钱雷。然后钱雷透露说，王菲录的时候呢，为了磨每一句的唱词，特别注意那个细节啊，反复的就是去拿捏录制，然后去注入自己的情感。 大家在听的时候也会发现，这首歌第一段的时候，王菲标志性的一种低吟浅唱哈，第二段情绪就开始层层的递进，声音也是不断在发力，所以很多人也说这是王菲近年来少有的一首大歌。 她的嗓音其实是空灵的，并且呢，有时候有些悠长的。很独特的一些很轻巧的那个声音， 对， 就是在表现一些大的主题的时候，反而会让你有一种很缓慢的去穿越每一个时间段的感觉。所以呢，有一些诗意的比喻啊，因为电影呢其实是影片当中四个不同时代的父母的这个一辈子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娓娓道来，展现世代中国人的传承。 对，这四个父母呢，就是由吴京、章子怡、徐峥和沈腾他们来打造的，并且来扮演的。从今天开始，这部电影已经开启了超前点映，并且将会在9月30号的时候正式的上映。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今年可能会作为国庆 BGM 的王菲的新歌《如愿》。 所以今年的国庆的这个 BGM 还是王菲的声音啊。好，我们来测评这首歌吧，喜不喜欢呢？欢迎随时跟我们来评论，并且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评出你觉得合适的心数。如愿，来自王菲。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道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或是你照拂的梦，情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要化成你的缘， 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 又是一首我觉得可以会感动人的歌。我觉得其实你听一首歌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时候你要想感动自己的话，一定要带入。 嗯， 我刚刚突然在这个尾奏的一个小片段里面，就是刻意的去带入了一些，比如说我带入我自己的父亲的形象， 嗯，父辈的一些情绪和感受。 我就突然觉得，嗯，哇，好动人。这就是声音音乐如果他找到了最合适的演唱者，这样的一种魅力所在。尽管我就正如刚才其实 Coco 所说的，在副歌的部分你能听到他在发力。 嗯，第一段的时候跟第二段感觉明显用力不一样的。 对，因为大歌是这样，你自己也唱大歌唱的比较好。其实我觉得大歌最难的是后面，当那个整个副歌出来的时候，你的声音的控制度如果不够的话，就会让你的人声完全被淹没在乐器下面。 是的， 所以王菲其实很努力在控制那个乐器。她其实之前我觉得巅峰时期控制这个乐器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现在你能听出了他有些努着的劲儿的感觉。 嗯， 我觉得岁月就是这样子的，就像我那次说 Jackie 说张学友也是，你后来听他唱一些歌，比如说像我醒着做梦，对吧，就是特别明显，就是他也会唱破喉咙的感觉。 对对对， 就王菲也是一样，我们要去宽容他现在这个嗓音，他可能就真的是没有像巅峰时期那样子的一个控制。 就像你刚才说 Jackie 当时就是出那张全新专辑《我醒着做梦》里面的一些歌的时候，他也刻意的保留了一些瑕疵的部分， 对， 告诉给你，就是告诉给更多喜欢他的人，就是我现在确实跟当年那个 Jackie 不一样。 是的， 这个不一样也有岁月带给我的一些衰老的痕迹。 对，所以无论是歌神还是天后啊，我觉得其实在一首歌的表达都有现在的他们的岁月的一些痕迹所在。 嗯， 这首歌如果放在巅峰时期的王菲的专辑里面，我觉得也不输。 没错， 也是一首很好的大歌啊。 嗯，所以这首歌为什么会有很多网友说期待着它会在今年的十一国庆期间成为最新的一个国庆 BGM， 它是可以担当得起的。 是，好吧，我们今天要给出的评级和分数先从戴毅开始吧。 鉴于他前一段时间在大湾区中秋晚会上面那首《弯》也很好听，我给四星半吧。但是我要补一句，就是两首歌如果能够听到现场演唱，让我们真真实实感受一下他的现场唱功啊，能够打我们刚才说那段话的脸啊，我们就期待了。 你什么意思？ 就是哈，就是真唱和假唱这事儿是不太一样的 啊，实在。实在实在，天后有空也这个练练歌嘛，是吧？ 多练练歌。 好，百忙之中抽时间真的练一练。 那你给几星？ 我这当然是给四星了。 那你给了三次删掉的这个音效是怎么回事？ 表达你内心的那些内心戏，帮你 怎么就表达我得罪人的活全交给我？ 没有，真实一些嘛，对不对？ 好，我给四星半，你给的是五星。 四星半吧，冲这首歌给四星半，好听好听。 好，如愿。 好好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测评先我们俩这个部分结束了，大家如果觉得好听也可以评论，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啊，去打分。 对，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每次都会给新歌测评这一块让大家有一个选星星的一个机会，只要你一登录到我们的聊天室就会先看到今天测评哪首歌，然后从一星到五星由你来选择。 还好人家还出歌呢，像周杰伦这歌就出到什么时候了还没等到， 就那30秒前奏之后人就不见了哈。 对，然后天天社交评论社交的平台有新的动态，明天就是歌怎样怎样怎样，歌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今天又是发了新的动态说哦，就很久没有更新哦，因为手机忘在了包里哦。 啊，那替他翻一下，就是因 为谁替哥找一下啊，哥的胸肌给你看，哎。 什么呀？人家说的是很久没更新的原因是因为手机丢在了吧？ 对啊，对啊，对啊，就说呀，丢手机这事很常见嘛。 但这也算是一个还说得过去的理由吧。 证明他不够忙，但是足够忙的话他天天得看手机，的手机没法丢。 对，所以像你和我是丢不了手机的。 怎么就绕在咱们上面了。 好， 所以今天我们聊丢手机。你上一次手机是丢在哪儿了你还记得吗？丢在 想一想。 对， 我肯定丢了不止一部，所以我得想一想最远那一部是什么时候丢的，然后最近的一部手机又是哪一年的时候不翼而飞的。 而且啊，按你说的这话你丢的手机都足够开个手机店了。 那还真不行，感觉你说我就像倒腾手机的。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以后得注意是吧。 嗯，对对， 说把它拴在自己脖子上。 现在可不能丢，里面全是个人信息。轻轻放， 我就是写不下对你的喜欢，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

乐最王牌，下半快乐，我是老白。 嘿、hey, ，我是戴一。 哎，我说到这个想听华仔的哪一首歌呢？我们大家其实发来了一些答案，我们还有没有？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来选一选啊， 看看大家能不能下班路上把华仔的作品哈、啊，经典的作品给他报个名儿，报个一溜够。 对你喜欢的那一首就行啊， 什么冰雨啊、今天呀、漫步人生路啊、 笨小孩哈、啊，微信到974最王牌。 和你漫步在这个秋天。 适合在秋日的傍晚听到的歌啊、希望你们喜欢。 而且呢，我们在不管是微信平台上面，还是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来点华仔的歌的这些朋友，其实也是侧面对他的一种表白， 是 因为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熟悉他的一些歌，所以才会能够脱口就点得出来。 对，我想可能对于很多的80后啊、70后，甚至啊、60后，还有90后， 各个年龄段通吃。 对，就他真的是一个横跨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偶像，一个歌手，一个演员。那当然我们其实前段时间包括看他在这个互联网在短视频端的那个直播的时候，也会想啊，怎么到现在这个年纪你还是能觉得他保持这么好的工作的热情和状态。后来我们说了，这其实不是说刘德华有多么的就厉害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就是他已经把他的每一个笑容，每一次说话，每一次的动作，就是每一个反应都变成了一种肌肉的和细胞的记忆。 更多也是情感的一种记忆，就是肌肉加上情绪的一种共同记忆。 对，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注定要来做偶像的。 当时他是不是也在就是视频之前一个预告片当中说我其实就是个普通人，但是我只不过把我热爱的事情做了40年而已。 对，足够努力的一个人。所以呢，就不光光是说哎呦天分那么简单，论到唱功啊，你想说哎呦有张学友摆在这边啊，但是呢刘德华往往会在他的音乐里面注入很多自己的个人的气质，会让你一听都知道说啊这是华仔的歌。 我又要说那个三个字了， 哎，你稍等，我再给你几秒钟。我们接下来听这首大家点播率比较高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忘情水》， 好好听。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这首在当年按照流行音乐的工艺制作的标准的一种金曲啊，那时候叫金曲， 对 啊，在如今听来呢，就夺了很多的时光的印记啊，你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好像他这首歌也变得沉甸甸的。 而且后来不是陈耀川也是把这首歌请来其他的一些歌手做了一个重新的演唱吗？ 落日飞车。 对，嗯，就是让很多年轻朋友呢，以这样一种现代的方式，用现代歌手的一种重新 cover 的角度来理解当年一首歌，或者也听到了更新的一种版本。 对于是有很多当年的少年长大以后再重新听这首或唱这首歌的时候，总是会很刻意的把喉咙压低，学着刘德华的声音，只不过有可能啊、在微醺之后再唱这首听这首歌的时候早就泪流满面了。 对，然后还得说 曾经年少爱追梦 还得说请问空乘能不能递我一杯忘情水、 哎、 啊哈空乘 哎 空姐啊 他说我们这儿只有橙汁儿好吧 Juice 没有忘情水。 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吧，我们也算是要给大家送上一些节日的这样的一些推荐啊，因为其实临近国庆的这个假期呢，电影市场竞争很激烈， 嗯， 包括我们提到的刚才说到的这个我和我的父辈，还有长津湖啊、这些电影其实都已经是备受大家的这个等待了期待了。 没错， 相比来说电视剧显得比较安静，对吧？ 但我们可以推荐几部最近正准备上线的小短剧嘛， 嗯， 尤其是有一些短剧它来自于我们大家会比较熟知的一些所谓打出了影响力的品牌，比如说迷雾剧场。我们看到说由李光洁、胡军、蒋欣领衔主演的一部短剧叫做《再见那一天》，这部剧只有六集啊。李光洁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刑满释放的回归人员，然后胡军扮演的是一位让这个李光洁感受到温暖的人民警察。 对， 这部戏、这个、嗯， 对，其实也是爱奇艺的迷雾剧场的先导片啊，开了就是算是先开了新一年的一系列的这个悬疑的剧集。 我们刚刚也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剧集的封面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哪像一个悬疑剧的宣传呀， 就不太知道他这个走的是什么戏路，还是得看了才知道、 哎， 反正我们期待说能再出一部说啊隐秘的角落啊，或者是沉默的真相这种爆款的悬疑剧啊、 哎， 确实非常非常的令人期待。 嗯，今年的迷雾剧场还是有一些货的，比方说里面有谁是凶手、致命愿望、八角亭迷雾，这些剧当中也有很多大家喜欢的演员、 嗯、 像赵丽颖啊、廖凡、段奕宏、郝蕾都会有参演。 喜欢看那种烧脑一些剧集的朋友就可以关注这个迷雾剧场，还不错。 让星空，让银河，让宇宙都融 这个事儿呢，还真是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看那种上脑剧，因为像我比较喜欢看这种稍微有点怎么说，就你看剧的时候会有一些想象的空间也好，或者自己会跟到剧情里面去想，去有一些思考的剧。有人就喜欢看那个爱情小甜剧什么的， 那也没错啊。小甜剧最起码不会吓我们，不会说让我们看完一部剧之后后脊梁直发凉、 哎、 你还记得去年的时候什么爬山梗啊，小白船啊， 啊就是啊， 包括那个电视剧开头那个 BGM， 很多人都说都快把我送走了、 啊、 你还记不记得 后来就有阴影。 对， 你知道吗？对，就是本来其实一首儿歌，你说你每天比如说啊正很放松的啊，正洗脸刷牙的或者洗澡的时候，对，你就我有一次就是正洗澡呢，就是有时候洗澡会哼歌嘛、 嗯、 不知道怎么了那天就哼到这首 小白船， 蓝蓝的银河 里， 我就觉得很诡异，后来我就赶紧停下来了，我说啊， 尤其是招水的时候还有爬山的时候不要听这首歌啊。 对，好，没那么邪乎 啊，开玩笑开玩笑、嗯、 我们来再说一下今天的音乐藏宝图。 好的，这部应该说这个藏宝图的当中这道题也是跟你提到的一个小甜剧有点关系吧、 嗯、 因为我们既然提到了一些悬疑剧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比较烧脑，得有一些奇幻色彩的中二气质的爱情剧给大家来减减压。这部剧就是由凤小岳和蒲冠金，对不对？ 哎， 蒲冠金， 哎， 啊、徐伟宁他们来共同出演的一部网络剧叫《我的巴比伦恋人》。 是的， 嗯， 然后 今天晚上8点开始在网络平台开播。 就喜欢看这种剧集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嗯， 是吧？ 反正看剧是看剧，有些歌可以提前感受一下，是吧？这部剧里面的主题歌是由谁来演唱的呢？我们来听听主题歌，名字叫做《当倾尽所有感同身受》，有点绕啊、 就是。对，反正这个歌手是一个很有少年感的歌手，还翻唱了梁静茹的《爱你不止两三天》， 他个人代表曲目叫《你的名字》。 嗯，啦啦啦，少年再见 啊！我的名字，我的名字。 思念追随情节，待会儿我们给讲，我为大家讲一个二姐今天的梗啊。 想象轻轻的飞旋，奇幻的画面，在最美时间你降临我身边，梦成真的瞬间仿佛是错觉，把两个世界都连接，心无眠，星光在问候，明天为你预留不安的路口，我们也没退后，曾时光尽头 这个歌手的名字还没有想起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还有点机会再跳一下啊，到底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奇啊，三个字， 陈勋奇， 这个 也没错， 蒙奇奇， 蒙奇奇， 有意思吧？有劲吗？ 亏你想得出来！ 哎，好，我们赶紧可以发微信啊，加上你的手机号到我们的974最王牌，看看今天谁来打电话。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苦苦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们一起迎接假期。 是的，今天是周一，但是我们有个周二的复古派对哈，因为毕竟是本周我们要工作五天，所以从工作的这个日程安排上来说，感觉今天是第二天。 对，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呢，跟假期的关系就是提醒你们不要丢东西。周杰伦刚丢了手机，我们就聊聊自己丢过的手机。 哎呀，有人说了，我丢过手机比我交过女朋友都多，我也是败家。 哎呀，不多啊。 但是怎么都觉得他好可怜。就是 我帮他接啊，那也不多。 别人是丢了手机，是破了这个所谓的钱财，但是听他后来补这一句呢，觉得他好像情场也没有得意，更可怜。 不是，那人家说我丢过的手机比我交过的女朋友都多，你交过的女朋友很少，所以丢过的手机也不多呀，对不对？ 哦，那这样理解的话，好像给自己开脱了一下。 你脑海当中勾勒出来的画面是人家交过多少个女朋友？ 就是手机丢了不老少，但是女朋友交的也不多。 而且经常会有一些很神奇的想象，比方说我们今天下午在录一个东西的，中午在录一个东西啊，这一面是什么什么 花坛 哦，这一面呢是爬山虎，二姐张口就来，这一面是花坛，这一面是爬墙虎。 哎，不觉得爬墙虎和爬山虎好像感觉有点像？ 你怎么不说霸天虎啊？ 霸天虎，我找威震天聊聊去先。 然后我们今天聊的是丢手机啊，然后呢，这边有朋友说，我的手机呢，哎，有一次家人坐出租车的时候，手机从兜里掉出来，不知道下车没看就丢了。 好像好多人那会儿 就特别多是这样的。 对，都是坐出租车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好像没有网约车，而且大家也不太习惯说保留一个，打车的发票。 是。 所以你基本上丢了就找不到了。 我其实也是，有一次丢手机的经历也是这样的。 啊。 关键特别不好，就是当时我觉得那个司机其实他应该已经看到了，因为我下车马上就意识到说我那个手机是落在出租车上面， 但他已经一溜烟走了， 他一踩油门就跑了，我也没有要票。 哎， 但这只是少数，大多数后面好像还有一次掉了一个手机，然后那个的哥就特别好，就打电话，就是后来通过那个联系方式联系到我，然后就是说你丢了手机。 哎，那一般这种情况会不会提示给男生们，以后自个儿出门还是最好带个包，别只有裤兜和西服兜，有的时候兜比较浅，稍微坐姿一躺着点，一葛优躺，这么贵的手机就出溜就没了。 啊，就你不就是变相告诉我们以后在出租车上都玩手机吗？ 玩着啊，别在出租车上打盹儿就行了。 下车看一下嘛，对吧？提醒一下自己。 When things go wrong, when the sound of her lingers, and temptation strong, cold, cold heart done by you, something's looking better, baby.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好，18:02，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9月27号星期一的娱乐最王牌。 感觉今天跟星期二似的。 我们一直在放复古的音乐，所以熟悉我们节目类型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你们到周二的时候会放些老歌，但今天是星期几啊？反正节前嘛，就是十一到来之前的时候不用管，只剩下数一数距离放假还剩几天就可以了。 对，一般这个时候算日都是还有几天就放假。 对，倒数三天，倒数第二天， 反正没几天了。我们就期待着假期的到来喽。 是不是很晚这首歌就能让我好起来，就像是水手吃菠菜马上就精神满满，是不是人生太完美总要来点曲折感，要不然我怎么现在还没人爱。能不能吃完这顿饭你的沉默就不在，就像是墨汁不说话我就也都哭起来，能不能难过少一点还是只会多一些，要不然我怎么每天都在期待。 不好的， 为什么？ 我没有一样。 今天我们连线的朋友到底是谁呢？我们期待一下。 有没有一个环保袋？ 好，有请。Hello， Hello， 喂， 喂，你好，你好， 你好，哎，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卞。 啊， 哦，你好，姑娘。 你 哎，你好。 我好像见过，或者说应该是我们连线过你。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回答问题的一个留存。 对、 哎、 对对，好。既然是再一次相遇，就不用过多的客套，咱们就准备开始吧，好不 好？ 好 的， 好嘞，好嘞。 微信名叫 Arena， Arena， 这个前面的预热题你已经答对了。 嗯， 对， 那个很充满少年感，并且演唱了我的《巴比伦恋人》主题歌《当倾尽所有感同身受》的歌手，他是谁呢？ 谁呢？ 焦麦琪。 哎，答对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式的题目了。第一题。多哪年啊？19多少多少年的那年小巷，12月晴朗夜的第七章。来，现在要考你一个年份 ：A， 1979年 ；B， 1983年。 是的，请你来选择一下，这是周董的《夜的第七章》。 想想， 想 想周董，周董 是1979年还是1983年？ 1979年， 哎，好，来试一下。 1983年小巷，12月晴朗，夜的第七章，大家请继续推向。 他觉得周董应该聊的是1979年。 啊，错了， 1983年。 刚才我不确定，我说，哎，我要不要提醒一下，是不是周董的生日或者出生的年份？后来想，哎，这两个好像都不是吧， 都不是，应该是他 是80年的， 小时候的一个印记，大概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好吧，不管怎么说，你答错了，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玩法， 还有继续。对，能够成功挑战的机会啊！来， 好，如果后面两道题也都顺利答错的话，我们也当做你正确，就是答对了，能够赢走我们的9块钱小红包。 来听第二题。 好的。 好，18岁的我们满身的敢跌倒的什么 ？A. 勇气 ，B. 纯真。 勇气还是纯真呢？ 嗯，满身的是 纯真。 纯真，听一下是不是纯真？ 18岁的我满身的敢跌倒的纯真。 啊，答对了，那挑战失败了。我今天我们就当着一个聚会啊，不要就是觉得一定要答对才行啊。 其实我自己选的话，我会选那个勇气，因为我觉得跌倒要爬起来嘛。 啊，不， 对， 这勇气是跌倒以后站起来的勇气， 哎， 敢跌倒的那就是纯真。 纯真啊， 对，我不怕摔跤，是吧？来第三题。 第三题， 芳草碧连天，嗯嗯的季节。请问是任性的季节还是固执的季节？ 任性。 任性。 芳草碧连天，任性的季节。 芳草碧连天，固执的季节。 我其实知道他想选错了选。 对， 嗯，他已经进入我们到这个反选的这种玩法了。 来不及了，没关系，答题就是一乐啊。我们今天其实也想听一听，你想把祝福送给谁？ 对， 歌选哪首？ 啊，三首歌，分别是周董的《夜》的第七章，还有旅行团《当我想起十八岁的自己》，以及阿妹的《永远的画面》。 嗯，我个人觉得后面两首会比较适合。嗯，你想想。 好，那我就选那个《永远的画面》吧。 好 ，Arena， 那如果这段接下来的告白的时间，你想对谁说点什么呢？ 对，这首歌其实很适合送出一个祝福。 嗯 嗯， 送给我的女儿吧。我的女儿她今年七岁了。 哇。 嗯， 听你声音很甜、哎、 然后啊， 听你声音很甜哎， 不 像大女儿。 然后 嗯， 对，她今年刚上一年级，然后希望她能够一切顺利，然后慢慢的成长，不要着急。 对，你说 健康快乐就好。 对，不要着急，很好，慢慢的长大啊。好，来听这首《永远的画面》送给你们好吗？ 好，祝 Arena 和女儿开心啊。拜拜， 好，拜 拜， 拜 拜。 眼神超越了语言，不说再见，我们却了解，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 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继续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来给我撑腰了， 怎么讲？ 哎，他说就是爬墙虎啊。 哎，好好好， 所以刚刚去搜了一下，爬山虎、爬墙虎 啊，都 行，还有很多这个变山龙、常春藤啊，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 所以你算是给今天自己找不回来， 找不回来了、嗯、啊！谢谢安好。当然有更多的互动留言，也欢迎大家发送到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对，刚才的答题结束了，今天我们聊丢手机的事儿啊。越这么说，越希望大家不要丢手机。 哎，而且最近不是某款手机已经新的型号上线了吗？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哈。 合着你说那都是故意的是吧？ 有，真可能有这种情况，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说，哎呀，正好手机刚丢了，买一个最新款吧。 不是，我见过那种一不小心，哎呀，手机掉地上屏碎了啊！你看这个屏换一个挺贵的，要不然我们换一新手机好了。 特开心是不是？ 对，好，还是要注意啊！来，继续听后弦，遇见一生。 五年离别一生，夜风雨斩断岁月不绝。我写的明天思念抹过钢眼，春蚕动我疲倦，往事思绪长结。窗前再送走寒泪，落着你的眼不言，凭杯中不曾沾丝云烟，只愿凭我心血伴你归期不远、哎、遇见你风向明叫一声的毒药，勾勒魂被你唇边淡淡的思考，问此生能否一朝厮守梧桐树下，留下我半壶孤独飘风的悬崖，了却你无限琵琶空空的牵挂，红尘上等你悠悠细数一生繁华。 孤雁塞起作笔，轻翻且慢，每本雨桐花零落，溪桥无落雪白了青丝，相思竟难，一夜栽下思田十亩，茁壮孤单，离愁受了琵琶，离松泪弹，远西楼何时逢归，梧桐之弯，牧笛细桂悠扬，了我所盼，一生之约等你桥上渔舟长岸。 遇见你风向明叫一声的毒药，勾勒魂被你唇边想能否一朝厮守梧桐树下，留下我半壶孤独飘风的悬崖，了却你无限琵琶空空的牵挂，红尘上等你悠悠细数一生繁华。 生命叫一生的毒药，勾勒魂被你唇边淡淡的思考，问此生能否一朝厮守梧桐树下，留下我半壶孤独漂浮的生涯，了却你无限琵琶空空的牵挂，红尘上等你悠悠细数一生繁华，想等你悠悠细数一生繁华。 你家系边度啊？即系落车。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你除了系啊系啊，还能不能说点别的？ 啊！ 哎，感觉后弦马上要十一去趟广州啊，去广东玩一玩了。 是，这首歌也是算是一个小小的创意和设计在里面。 嗯。 所以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十一假期大家会不会哈，要去往不同的地方，会听到一些可能平常在北京不一定能够听到的方言俚语，回来之后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是，早点计划自己的假期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好啊，这个戴好口罩。 是的， 不要不聚集。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遥遥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影子心里现，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遥遥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 所以之前的那版初恋我会觉得是真的是初恋的感觉，这一个版本更像是在微醺之后回忆自己初恋的状态。 嗯，但是录音室的版本更精致，这一点毋庸置疑嘛。 是啊，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初恋啊，算是一首老歌重新的一个翻制的版本啊。 嗯，而且很多人说了这首歌近期出现在广播当中的频次也很高。 哎， 证明很多人喜欢它。 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怀旧呢？就像你喜欢一款手机，其实你有时候要换的它不是说真的就是喜新厌旧了，而是因为它实在旧到不能用了。有的时候手机用到最后，它的软件啊各方面包括按键都失灵了，有的时候那个屏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了， 按键上面的那个字儿都没有了。 我很多手机都是用到这样才扔掉。 那你盲打很厉害啊。 语音控制。对，还没有实现智能手机的时候，我就对诺基亚实现了语音控制。 咱们有同事就是为了刻意的不想使用智能手机，就不用下载很多要求的软件。他说：“你看，我没有智能手机，我只有一个打电话的手机。 啊”对。 哎， 啊，就别人说你能不能加一下微信？ 对， 哎、 这种 我没有 微信。 写信给我好了啊。我们最近测评过一些歌啊，包括这首是放入曲库的一首好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梦中的你》。 对，这首专辑呢也是作为了专辑的主打歌出现，他们回到了家乡，回到海边，把更多创作灵感啊找回初心的状态，来听听逃跑计划《梦中的你》， 来了一点英式摇滚的感觉，我们期待假日。 伤痕，现在现实中这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 最前排。 我弄丢过一部手机，就是我印象当中我觉得最难过的一次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很早很早以前，当时就是在那个大部头出现之后，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拿过一个我爸的手机， 嗯， 是一个当时我记得是西门子的那个牌， 反正那会儿西门子爱立信有很多， 对， 嗯， 就现在想想其实那个手机还挺经摔的， 嗯， 但是后来我一次去青岛什么还是去那玩什么的，就把它给弄丢了，我特别的后悔。 而且那会儿手机其实外形的设计会还挺有个性的，就是每一部手机之间会很好的区分它的品牌和型号， 对，而且价格不菲， 嗯， 里面好多我发过的短信，我很难过。 哦，那会儿我们很在意的是短信，而现在大家也很在意的是照片儿。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这样一个已经傍晚之后啊，进入到黑夜的音乐的氛围里面，我们来听这首1993。恰恰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诞生的那一年啊。 劲嗨购七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千返百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费抽，5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想起这些话，只想送给你，送给你。 这是王大文这首歌叫做 这 些话送给你， 要送给你。 而接下来啊，我们要送上一部话剧啊，非常值得期待的一部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这个话剧啊，10月1号到7号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啊，然后呢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啊演出的这个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会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连演8场、 张彤、吴越、陶虹、吴比、刘威、苏青等老中青的三代音乐家、艺术家将会联袂演出，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接到直播开国大典实况转播任务的背后的故事，首次搬上了舞台。 所以说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部原创的话剧。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那段岁月。 对，尤其是在国庆节即将到来的这段意义，对，意义很重要。 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订票电话是6655000啊，详情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去现场看这部原创的话剧。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苦苦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我想把电影一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出爱。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对了，我们刚刚推送了这个我们有关于这样上周六啊，我们进行的这个落日音乐复古派对的这个现场的情况的一篇推送。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呢，其实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那一栏里面搜索我们的微信974醉王牌。 对，而且大家在订阅号，就是你订了这个公众号的话，基本上你打开这一块最先看到就是我们的推送。 对，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推送可能会被淹没到，但是如果你晚上睡觉前躺下来休息的时候，也想看看我们在上个周六在北京的莱恩堡国际酒庄都做了哪些事情的话，也不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 是，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打破次元壁啊，又要开始这首歌的分享。由实力歌手阿朵演唱的一首动画的主题曲叫《夜之花》。 这首歌是动画《一人之下四》的概念主题歌，同时也是其中的动画角色陈朵的个人角色歌。 阿朵唱陈朵的歌啊， 太合适了，就像杰哥说杰哥。 我们待会儿就放杰哥啊。 好， 放不放阿朵？ 要放。 反正这首歌呢，因为是改的一个国漫嘛，所以说其实这么一定档啊，然后呢消息也上了热搜，引爆了国漫圈啊，这个次元壁是很厚的，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都打不破。 但我觉得对于想看动画影片的人来说，可能很快就接触到这样的一个音乐，包括接触到这部电影了 啊。 而剧中的这个角色陈朵其实是一位被众多高手集体出动追捕的神秘女性。 对，跟阿朵一样都是来自于少数民族啊，就是阿朵的音乐也有种那种神秘又强大的感觉。 对，生养之地带来的一种奇幻的色彩。 这首《夜之花》也表现了角色的性格，也倾注了一些自己的经历，而且呢在编曲里面还用了一种叫做手碟的乐器啊，那个音色非常的空灵。 我们来听听看，也找寻一下在这首歌当中手碟在哪里。 人间之都结满脱落之花，孤身身同情鸳鸯，山若凝雨锁流年刹那，却有花心沉默回答。无知无畏无忧无惧代价，一人一物一手也罢，他 倘若命运在规则之下，身不由己，无双全之法。无知做凋谢的花，我将坠落于繁华之下。身若有机，过客也无妨。无惧 之花，来自阿朵。好听吗？ 好听， 没有说好好听，就是还好。 对, 对 你已经知道了， 对， 就是好好听那种，真的是想投入自己情感说好好听啊。因为有的时候会说，当你听到一首歌，你最先想到不是说我要堆砌一些赞美的词藻，而是你真心的想说啊，怎么能这么好听，然后你才会一遍一遍去重复的听，此后再分享的一些内容可能是真正让你产生了共鸣，找到了一些你想去给他赞扬和褒奖的一个落脚点。 所以你知道，我总结一下，听音乐其实你会有几种语气词。 嗯哼， 一种是 好，有那个画面感了，乌鸦飞过。 还有一种是 不容易啊， 这个不太容易啊。 你今天突破自己了，白姐。 不太容易、啊哦、还有一种呢，哇哦 哇哦， 哎，惊奇， 有点意外到了。 啊、对，这个编曲很有意思。 哇、哦、 啊，有点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哇哦， 那这是下巴脱臼了还是怎么 的？所以就是好好听，就是你已经被深深的折服了，是不是？ 我觉得如果一首歌它真的打动了我，我可能不会有任何的表达 啊， 就你不会嘴里面说一个什么词汇， 嗯， 一定要去表达一下，你可能就是听，你会静默。你会不知道怎么去用语言去表示你自己现在心里那种感情， 但你内心其实是共情了的，对不对？就那会儿你已经完全因为你要完全沉浸到共情里面，所以嘴上才没有什么表达。 不是，你可能就会只会有另外一个感叹词出来。 嗯哼， 往往啊，如果是我听到一首特别打动我的走心的歌，不说那种什么舞曲之类的， 好好 打动你内心的作品，我出来的一定是个叹气，一定是唉，就那样一首。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 所以这首歌 他们已经散落在天涯了。 哎呦，这不是那首歌，这一定不是那首《朴树那些花》， 也不是我想说的话，因为它是刘佳的一首歌《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 二十岁在北京，我带你去喝酒，路人看见你呀，都纷纷的回头。攥着钱的右手并不太厚，月亮又照着鼓楼，我们聊自由。二十五在上海，我又谈了恋爱，至今依然还记得你家的路牌。满大街的老外 都不如我帅。流水又流过外滩，时间涨青苔。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他们陪我喝酒聊天，辜负这时光。音乐、物质，天马行空的幻想。哦哦，转眼天各一方。 中间的这一段笛子的声音特别致敬窦唯的。 30岁的深秋，我泡了杯红茶，齐齐哈尔的风啊，吹乱了头发。民政局的门口有哭有笑，我们都磨走脾气，终于成了家。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时光，音乐、物质，天马行空的幻想。哦哦，转眼天各一方。 这首歌我们是不是得送给刚才留言的那个叫无名的朋友，就说丢过的手机比交过的女友都多那位。 后来有朋友跟我说，人家明明是凡尔赛，就是说丢的手机也多，谈的女朋友也多嘛。 对，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 哎， 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他们陪我吃苦还债。 唱了他在人生的几个阶段碰到的，比如说不同的地域的女孩，然后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故事经历啊， 对他们情感的一个错综复杂的感受。 所以唱歌的人很投入啊，听歌的人呢 也很投入，叹气嘛。 对， 唉，对，也想起了。 说谁呢？ 没说你呢。 你不定刚才谁听这首歌说话也叹一口气。 所以在驾驶室当中正在开车的你旁边，如果坐着家里面的，是吧，说啊，叹气叹什么气呀、啊？ 哎，什么气？ 又想起谁了呀？ 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有点闷，我就透透气。 对，摇开窗户透透气啊。 对，不是这首歌呢，确实会，反正我自己听会为什么会有感觉？因为你看我北京啊， 上海， 不是说那个，咱们先不说姑娘的事儿、啊哎。 你没有在齐齐哈尔待过？ 对，好嘞，我吃过齐齐哈尔的烤肉。在北京、上海，就看到上海那段的时候，唱到那儿，我觉得比较有感觉。刚好那时候20多岁，去上海工作。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了， 对， 这段过了。 特别认真的工作，就经常是晚上是吧，在夜店跟朋友们一起，跟同事们一起，特别去感受音乐的魅力的时候，然后早上起来还去上班。 那是图书馆，不是夜店，你记错了，啊，上海的图书馆。 那这顿饭得请了我才忘记这件事情，这顿饭不请我是忘不掉这件事情的。 我跟你说，谁的青春不迷茫？ 谁 的青春里面没有留下那么两行的热泪啊？ 谁没放肆过？ 对不对？ 嗯， 还有这个。酒后吐真言的故事， 就是那会儿有两行热泪，现在只剩两杯烧酒了吧？ 哎哈，烧酒都喝不动了。哎、感慨一下啊，因为一首歌，我们想到今天这个话题，要把那个词儿得改一下。 怎么改？ 啊，谁、哎？诺基亚、爱立信，还有什么什么的手机？ 波导。波导 全都丢了。 哎，刚刚看到一个朋友说，他这个丢手机的场景特别多，家里边任何地儿都可以，什么沙发呀、厨房啊，然后柜子后边啊，都有丢手机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也不知道当年是不是我们确实也容易把手机乱放乱扔。 对，但是那种情况你手机千万别是静音，要不就找不到了。 对，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大家好像很难再把手机往这些地方放啊，因为好像五分钟不看，十分钟不看，就要感觉好像自己有点手足无措的状态。 对， 有点手机依赖症。 所以我们是应该把手机常常放在一边呢，还是应该是这个不离手呢？ 这是个灵魂拷问。 Baby I'm want you, Baby I'm need you, You're the only one I care enough to hurt about. Maybe I'm crazy, But I just can't live withoutYour loving and affection, giving me direction, like a guiding light to help me through my darkest hour. Lately I'm a praying that you'll always be a staying beside me. Used to be my life was just emotions passing by.You'll always be a staying beside me. Used to be my life was just emotions passing by. Then you came along and made me laugh and made me cry. You taught me why. Baby, I'ma want you. Baby, I'ma need you.So long to find you, baby. Baby, I'm gonna want you. Baby, I'm need you. Entertainment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 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想最后用什么的一首歌来收尾呢？ 就特别的纠结。一首呢是华语的金曲，可能大家很久没有在电波当中听到了，而另外一首是英文歌，所以我们两个人脆丁壳， 最后决定播一首儿歌《丢手机》。哎，不对， 丢手机。 哎，不对啊，不是这首啊，错了。哎呀，这首吧，老歌啊，这个你怎么解读都行。 但你会听这首歌叹气吗？ 会啊。 会叹气？ 对啊，因为就是。每个人都害怕被太阳晒黑， 所以刚刚这一句简称为怕黑。 哎，好听。我一首老歌会就是拉回很多的情绪，感慨无奈等等等等，这些情绪都在这样的一个傍晚之后的黑夜被酝酿了。收个尾吧，好吗？我们就感谢大家的收听了。 好，也感谢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和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互动的听友们，祝大家周一愉快。 如果我说我忍住眼泪，如果我说我不会后悔，在这